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今天 我们有 一位 新朋友啊，这个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 Kellen。 好 ，Kellen， 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一次来到三 D 画新闻的这个嘉宾啊。这个 Kellen 很厉害了 ，Kellen 是非常高级的研究低俗文化的研究生。我跟你说，低俗文化，一开这个低俗文化，我已经做好被骂的准备了。 怎么样？ 我跟你说，平时啊，我经常有的时候网上有几件事情就一定会被人骂，而且就骂到死。 怎么说？ 就是你一讨论，哎，这个内地人、香港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社会矛盾啊，哎，就一定会有人骂。 中港矛盾， 啊，然后你一说到什么国家民族，就一定会有人骂你。所以我今天你们说 抗日的言论，没有，我主要是想听朱明奇对这个低俗喜剧他有一些什么观后感。因为昨天我们一看到那个贾雪宁嘛，最近不是很热的一个北京的女孩， 对， 她呢就是 现在好像有资料说曾经参选过咱们的华姐但没有选上，很可惜。 是智慧与美貌并重的这么一位女孩，她呢就拿了一个香港艺发局他们做了一个艺评奖，是第一届艺评奖，就拿了那个艺评奖的金奖。但是那个金奖的文章呢被香港人看到，应该是有一些不舒服的。怎么说来着，他那篇得奖的文章的题目叫做 以低俗性啊替换本土性。他就说这个主要是炮轰彭浩翔导演，这个彭浩翔在内地是非常的火，最近两年他的这个很多作品都是在内地得到了很不俗的反应，比如说啊，春娇与志明，志明与春娇，哎，这两部连续剧在这个内地的几乎我认识的朋友当中都看过， 是，然后 而且好评不断啊， 特别特别多的言论。就是贾雪宁一拿到那个金奖之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本来你说每天铺天盖地的看那么多电影宣传，我真的没有说鼓起勇气去买那个票，真的是把低俗喜剧给看了。但昨天我是一看完这个新闻，我说不行，我得补补课。这部影片到底是有这么多可以探讨的地方， 到底有多低俗？ 哎，看完之后，我等会儿听你们讲，就是我觉得。也没有说我想象当中有那么大的一个讨论余地。首先我自己也不是很喜欢重口味的东西，说实话。而且我觉得它中间有一些的那些粗口啊，它是有一点为了粗口而粗口的感觉。 是吗？ 我觉得，而且你最后我发现没有什么值得让我回味的东西，即使他的那个批判，我觉得也是很表层的。 这个这样吧，我作为一个低俗的爱好者，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应该在内地是没有 上映 的。 对，说的是什么 啊？说的是什么？低俗喜剧呢，是彭浩翔应该是最新的一部电影啊，讲的故事呢就是郑中基在里面演一个广西的黑帮大佬，然后呢要有一笔钱，就想投资拍一个香港电影，然后呢他有一个童年的偶像啊，这个童年的性感女神，他非常想要这个性感女神重现江湖，然后于是呢就找了一个香港找不到钱来拍电影的这么一个电影人，是杜文泽，然后呢两个 监制啊，电影监制， 然后要弄一部电影，在这个电影的拍摄的过程中呢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故事。这部电影我想问 Kellen 的是，粗口真的有那么好笑吗？粗口真的有那么招人喜爱吗？我看到电影院里面坐的90%都应该是香港本地的这个观众，而且这个粗口一出来，大家就哈哈哈哈的这个笑，真的有那么好笑吗？ 我觉得应该是在香港的电视剧里面，可能是因为香港他们有那个有一个机构，就是来评定电影的 等级， 然后粗口其实是一个其中他们抓得很紧的东西，我觉得是一种距离感吧，就是你平常的是，它是你生活常常都会听得见看得到的东西，但你平常在这种正式的渠道像电视剧电影里面你听不到，突然间它就很像就放得很开，都你突然间就在你平常接触不到的一个渠道听到你平常很熟悉的东西，我觉得你突然间就觉得哦很好笑，但其实我也觉得并没有那么好笑。 是吗？但是 Kellen 刚才说的这种感觉，就是你平常，就是因为你平常好像是不允许你说，就小朋友这个爸爸说不准骂人，不准说脏话。然后偷偷说了以后，感觉特别开心。这个贾雪宁啊，获金奖的人家有理论高度啊，他有一个术语叫做 guilty pleasure， 带有负罪感的愉悦，就好像你偷偷干一件坏事，你不让我干，我偏偏干，而且呢，我把它拍在电影上面，我们所有的观众都是这个所谓啊，这个 guilty pleasure 的这个参与者。那其实作为一个 广东话这个我广东话说的不好，我在街上经常听那个比如说茶档的这个阿叔每天这种这个脏话是很多的，但是作为我来说，我学一门外语啊，我就觉得啊好，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你我没有办法 想象说一部电影是靠脏话来撑起来的， 真是你可以想象吗？有一个比如说咱们在北京看这个北京国安的这个比赛啊，大家知道这个金马非常的有名，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想象我会在国内在内地拍这么一部电影，仅仅靠串起把所有你已知的金马都串起来，这部电影能够卖座。 你看这个贾雪宁哈，贾雪宁他这个文章里面他怎么样去描述他这样一个处理方法，他说从《志明与春娇》开始呢，彭浩翔的电影的卖座的法宝呢，就是毫不掩饰的贩卖和消费低俗，广东的粗口撑起大量对白，让本土观众爽进内心深处啊，爽到内心深处创作者狡猾的用低俗性偷换了本土性啊， 这个是他一个最大的论点， 使得人们不必对坏品味有任何的羞愧，因为这就是道地的港味。 哎，我再给你上升一下到理论高度啊，这叫做将 guilty pleasure 变成 guilty free pleasure。这个就是这个贾雪宁的中心论点，他觉得你这个是把坏事儿当有趣，你在贩卖这种低俗性，你在把所谓的香港本地，人家说哎，什么是香港本地特色，我们讲说哎呀，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是这个粗口算不算是香港的特色，看了怎么觉得？ 我觉得粗口不是香港特有的东西，这全世界不同的语言也有粗口，我觉得他那个论点的问题是我们不仅仅有的是出口，而是我们可以包容出口的一个概念。就像内地你上电它不可以上，就应该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粗口，对吧？所以在内地它就不可以上瘾了，还有很多那种规范。但在香港这种电，但其实香港之前也我觉得抓的也是比较紧，这个有点是突破点，是因为像之前在电视我记得他播放张爱玲的一个 色戒， 不是色戒，张爱玲的另外一个改编的电影，在想啊，我突然间 倾城之恋 啊，对对对，然后里面有一句有几句粗口我记得，然后在电视里就被用砍掉了，那句那个删掉了，然后这个电影我觉得它要呈现的是一种我们的可能是自由度比较大的一点，现在我们可以它呈现的应该是一种我们可以包容出口，这我觉得是本土性的一种，就是我们的包容性比较大，而不仅仅是出口。 所以我这样理解，我这样理解，拍一部在香港拍一部充满出口的电影，为什么说它是香港特色？因为告诉大家这样的电影在香港可以上映。 对，我觉得 你认为这个本土性体现在这个地方。 可是我觉得掉过地方在哪里，刚才 Kellen 一直讲包容，说香港电影可以包容粗口，就可以让粗口可以这么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上了大荧幕，可是当一个北京女孩啊，她就是一篇文章通篇在批评像这种粗口和批评这种没有更低俗，没有最低俗，只有更低俗这样一种品味的方式的时候，为什么香港社会似乎没有了包容？你看到某些生果报纸啊，那些大的媒体，他们的标题是什么？就是大标题是以你的背景为出发啊，北京女孩写了一篇什么什么样的文章，获得一番 香港 大奖。哎，内地什么什么什么，就他的那个出发点不再是说哦，我现在的一种言论，你也可以包容我呀，我是批评你。但是为什么说我在讨论这个电影的时候，你非得要把我的身份标签首先给我贴上，然后从这个就挑起事端？你看现在的一个很大的争议点，就不仅仅是在电影本身了，就开始上升的啊，中港关系啊，这个港人和香港人是这样一种身份的忧虑啊，尤其是因为他中间其实他讲到那个广西大佬的郑中基那个 角色，其实我个人认为是很精彩的一个角色。 对，郑中基真的是一个喜剧天才，我觉得 对， 真的是太厉害，他演得非常好。你看到他中间那个角色的标签，这个人又品味非常低俗，重口味，然后但是手里有钱有武器啊，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反抗他的一些你看非常有辱自己品味的一些是恶命，但是没有办法。你看他就会描述出现在中国跟中国大陆跟香港之间普通的民众这样一种心理上的一个 落差，简单来说这个是恶毒攻击内地同胞。 对，但是你会看到贾雪宁这个整篇文章其实他讲中港那个关系，他只是他中间一部分，我反倒没有觉得他是 最着重于那一段，他反倒是讲为什么港产片的现在一个品位是下降到这个地方，就是三级片就等于港产片，低俗片等于港产片。我觉得他的那个文章的重点是在于这个部分。但是你看到香港的媒体拿出来炒作啊，拿出来大家那个议论的时候，首先一个入焦点是因为哦，一个北京女孩就觉得，哎，我这个香港人怎么会被一个北京的24岁一个小妮子又给欺负？ 而且我补充一点啊，这个一品奖是有钱的，这个一品奖是5万块钱。 嗯， 那大家潜在的一个逻辑是这个是由艺发局的这个拨款，那这是等于说是香港政府的钱， 对， 香港政府的钱，香港政府花奖励了5万块钱给 一个骂香港人的北京女孩， 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大家理解在骂香港电影，所以这个故事就变成这样了。 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官方对于价值观的认同，但究竟是不是这样？ 我其实也挺认同樊素刚才讲的东西，是因为就讲起包容性的话，我觉得香港人他现在可能就有一点害怕的是我们会变就跟内地同化。我觉得这种同化体现最明显的确实是这种就把不同的人的背景标签，然后 标签化 labeling， 然后不让任何人有任何就。其实他们现在是归编的很重要，就二元的归编，就你要 不是亲共就是这个， 就是 恐共， 你没有中间灰色的那个地带。我自己觉得这反而这种没有包容、没有理性讨论的这一点，反而是现在香港面对最 危险、 策划最危险、最像内地的一 个。所以说啊 ，Kellen 的观点是，这个报纸上啊，这个维护香港本土性最强的这个报纸，反而是最像内地的。 对啊， 反而是被同化最严重的报纸。 我觉得他们那种批判的感觉，就那种思维方式，对，就跟那时候的红卫兵有什么 分别吗？文革式的语言，这个 对 我很熟悉啊。这个 三 点半 新闻，我们先休息一小会儿，等会儿呢会有一个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先生的一段。 邱立本先生很重要，因为他是评委， 也是被很多网友质疑的一位评委。 好，我们听一下邱先生怎么说啊。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 们 还有嘉宾，看来还没有习惯。 对 ，U Radio 藏龙卧虎的这位编辑啊，也是香港大学文化研究的高材生 Kellen， 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不敢 不用谦虚了。 好，我们刚才说到这次争议的事件，香港艺术发展局啊 ADC 发了5万块钱的艺评奖给一个北京电影学院的女孩，那么这个理由是因为这个女孩一篇影评，大家认为他写的很好，他写的这个主旨呢是批评一部香港电影过于低俗，或者说， 哎，你说的 这个低俗偷换了本土性 我们可以来介绍一下艺发局他那个获奖怎么样给他评语啊？他说评审认为文章能够从社会角度出发，透过分析电影低俗喜剧的背景和情节啊，探讨港人的身份定位以及与内地关系等主题，描写呢中港关系的微妙变化。接着厉害了，既具强烈的批判精神，也富有创意以及独特的见解，让读者反思香港的主流价值。那说到这个评委会的给出一个评语，那么立刻我们来听一下这次评奖的一个主要的评审之一是亚洲周刊的总编辑邱立本先生。那么针对这次广泛的质疑和讨论呢，我们也是在昨天就已经连线到他，来听他是怎么样解释的。首先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艺发局的他这一次的艺评奖，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奖呢？中间的评选过程是怎么样的呀？ 对，他那个艺术评论奖是这个，我是第一次参加他那个评审了。那么他也是这个一个就是说很独特的一个评论奖，他是希望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上啊，这个掀起对很多这个艺术作品这个一些这个思考评论。评审的这个主席那个林佩里先生，他本身就是这个多年的做这个艺术的评论啊，他的艺术评论也常引起很多喜欢阅读啊，那么反思啊，当然也引起了争议啊。但是就是说，觉得香港这样的艺术评论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开始啊，就是说这个老百姓一般这个对这个艺术评论都很少有机会接触的。 那具体的标准是怎么样呢？尤其是我们看到这次贾雪宁一个北京女孩， 这个、标准首先就是要澄清外界，就是说说这个什么谁跟谁认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因为他这个艺发局这个他香港这个公务员的体制啊，他有很严格的机制啊，就是来防止任何的利益冲突。那么所以这个整个这个评审过程就是说他是完全是 把那个整个来投来的稿子啊，他是完全另外打过字，然后是没有名字没有背景啊，全部是一个标准的这个一个格式给大家来评审来看啊。所以我们这个一个标准就是认稿不认人呢、啊。 所以您觉得评选过程是机制和过程都是非常公平透明的？ 整个后来我们这个都是分几轮这样子的这个评分啊。 嗯， 那评分这个之后，这个我们就大家就还开始就是把它缩窄到最后是有这个三位嘛，三位这个冠亚季这个就看那个分数，然后还有把每篇那个特色还有讨论。那当这个拿冠军那篇文章批评这个低俗喜剧啊， 对， 那有些这个评审不见得是很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嗯， 但都同意有一点，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说他是很有颠覆性的，他是很有启发性的，他能够让香港这个读者观众能够反思很多这个平常大家这个一些刻板的印象啊，一些这个很多这个继承的印象这样的。那我觉得这个是在今天香港还是很重要的。 嗯，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得奖结果出来之后呢，香港人是有了非常大的一些反应，有些反应甚至在我们看来是意想不到的。比如说有人会质疑他，哎，是一个北京女孩，首先她的身份，另外一个尤其是她的中间一些论点啊，说到低俗喜剧是为香港人提供廉价的发泄呀，说是一种狭隘的精神胜利法，可能香港人在看到这样的一种论点出来之后，听完之后不会很舒服。那你自己怎么看待香港人这种反弹甚至是一种焦虑在里面？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多元化自由社会的特色吧，每一个事情都有很多完全不同的看法，这样对。那么尤其某些这个媒体刊物网站，他们就是长期来鼓吹这个什么这个蝗虫啊、狗啊，就搞这些这个啊，这个把这个香港与这个所谓陆港矛盾这个来无限扩大啊，那么这个他们就抓到这个机会来谈这个事情嘛。但我觉得很关键就是，他终于这个就是说任何的这个读者啊，你只要去看那篇文章再看那个电影，肯定也会有很多这个反思的空间。 嗯，那现在这样一个结果出来之后，您有预料到吗？好像似乎焦点已经不是在文章本身， 是 更多在其他方面。 没预料到香港这些媒体是、 嗯、 就是说第一个他这个很多根本就是说也没有采访我，也没有这个采访这些编审，就是随便这个猜想这样的，就是说这个说是什么这个私商授受啊，说我们这个是这个就是说为了私人利益来评这个他是冠军，这个完全是一个就是侮辱我们整个评审团的这个一个荣誉。 嗯， 就从野狮先生啊，这个林佩里先生，这些都是很有这个大家这个就是说这个名望跟这个大家的这个整个这个知识的真诚是不容被怀疑的，大家这个。 其中他有些论点可能是香港人听了之后不见得非常容易接受，他比如说讲到港人的低俗呢最多是爆粗，而大陆人的低俗呢根本是有动物无异，他说这样的一种设定呢反映了香港人面对大陆的焦虑啊早已经变得扭曲，然后中间还有很大的一大段呢都是在讲述大陆和香港的现在一种互动关系。那你其实自己您是认同这样的一种关系的描述，或者说会不会因为你的 香港这个目前对这个文章的反应跟这个媒体的，那恰恰就是这个应验了他所说的这种恐惧，知道吧？ 嗯， 就是对这个陆港的关系都不去真正了解这个整个中国大陆很多情况，并且往往就是像那天我跟你讲到，就是说那个就是对政府对党的这个抗拒啊，这个以及这个反对，而延伸到老百姓跟社会，这个是一个误读的， 嗯， 对，不是这个用一种刻板印象去解读这个中国的情况啊。 嗯，我想这次贾选宁可能他自己也没有想过，因为这样一篇文章获奖，本来是一件好事 啊， 现在反而是很多人对他起底，应该是对他的生活也会造成 这个 困扰。 我觉得这个是还是一个好事啊， 嗯， 就是对很多以前的思考，就是真金不怕这个红炉火，对不对？ 嗯， 这个大家回到去看这篇文章，的确他是讲当前香港的问题，就是说整个那些这个不理性的反应跟这个抹黑， 他就是这种恐惧感以及这个种对这个中国问题的不认识的。 嗯，那其实现在看到很多争议呢，也不单单是在 Facebook， 在一些社交媒体上网民在讨论，还有很多的一些作家、一些学者，他们也去关注这个事情。那其实有人就说，哎，那个一发局他这次一些评选标准，那比如说好像看起来大家给的评语很高，像得金银铜奖的三位这个选手、都是比较是从社会的角度，就觉得他好像是有一种颠覆性的思考，是对社会现象一些批判，是不是有一种这个比较弱化了艺术标准？那您觉得如果第二届第三届一发局继续搞这个奖项评选的话，你有没有一些改进的建议呢？对评选标准上尤其是。 嗯，不会啊，我觉得这个是艺术作品那个很重要，就是它这个整个背后的文化意识、政治意识， 嗯， 这个是很关键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艺术是能够脱离生活， 嗯， 这个艺术源于生活，但也要高于生活， 嗯 啊，这个所以我们要这个这方面要这个啊，就不断去探求这个问题，就有争议，被人家骂这个并不是坏事，就是骂这个，当我们这个真理这个越变越。这个啊，清楚上，我觉得是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 嗯， 啊，艺术评论，如果你写一个艺术评论，变成一个很学术化，在一些名词转来转去，没思考问题了，根本失去一个艺术评论的真正意义的。 好的，谢谢，我明白您的意思 了。谢谢。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香港亚洲周刊的总编辑啊，也是来自台湾邱立本先生。这个 出身香港，但是之后在台湾接受过大学的教育，在香港是非常资深的一位媒体人了。 没错，这个邱先生刚刚基本上，我觉得就说了三点啊，一个说这个奖是公平的啊、第二个呢，他在某种程度上也认同这个写作者的这种啊、这个不先不说观点啊具体，但是这种文以载道的这个方式，那第三点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反映了现在的这个争议啊，其实是一种香港社会的一种恐惧感啊，或者说我们说焦虑吧，这个是有的。那我就好奇这一点，你说一个艺术评论它有没有必要，或者说邱先生刚才说的艺术高于生活、源于生活，这个我们听上去很熟悉的一种说法，就是电影是一种大众的教育，电影是一种这个美学的工具、宣传工具，或者你可以这么认为，这种说法看了你认同吗？ 我说实在，我听到他讲，跟我第一次看到那篇评论文章把那首先第一，他把低俗喜剧定义为一个文艺电影，我自己作为一个观众我就有一点诧异，但是也没有得说每个人对于艺术或电影的那种他自己的评论也不一样，所以这个我也没有什么要说。但是我觉得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那因为我觉得艺术还真的需要就是要教化大众，要有什么人文的精神吗？我觉得这对于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就是不需要的，就它可以是纯粹， 你觉得是可以为艺术而艺术。 对，我觉得就像那个 Oscar Wilde 讲的，就是 art for art's sake， 就不需要有任何的， 只要它是美的就可以， 只要它是可以欣赏的，你我从中它得到 pleasure， 甚至不一定是美的丑的。 对啊，我觉得就是我在从中得到我entertainment， 我的 pleasure 就可以。我觉得这也就牵涉到一个文化研究最原始的一个argument， 就是 high culture 还有 low culture 的那个对抗还有分别。但我觉得现在我们在流行文化，其实在经过在60年开始，也像 Andy Warhol， 他现在就已经是进入了艺术的一个殿堂了。所以就不，我觉得文化是真的不，艺术真的不需要带给你任何的讯息，也不需要就教育什么，也不需要是什么文以载道。这是我 自己的感觉。你知道我听完这个，就访完邱立本先生，我会觉得他把奖颁给贾水宁一点都不意外。尽管说中间的过程是非常的公平，就是完全是认文不认人了， 是盲选的、 但是你听完他的那个言谈当中，你会觉得这他们的价值观是接近的 ， 对， 因为价值观的接近，所以我看着说，哎， 也顺眼一点， 我顺眼一点。尽管说我们中间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同意啊，他也讲到评审当中肯定会有些争议，还会投票什么，但最后还是给了他，也是符合艺发局他之前一个评选的一个原则。他们是希望呢，这个评选能够引起社会大众对于艺术评论本身的一些兴趣，就希望是以社会话题给他切入，不希望艺术评论真的是曲高和寡、阳春白雪的东西， 还真是。 你这么一说，如果从艺发局的角度我来考虑这件事情，就比如说 Kellen 刚才说的这个，我相信是一种这个学术上的一个争论啊，你可以认为这个它有传递信息有教化的功能，也可以认为它本身不应该有教化的功能，但是从艺发局的立场它肯定是倾向于它需要， 而且你听邱先生 不一定是教化功能，它最好有社会议题。 对， 因为我注意到有很多学者文化学他写这个里面就一大堆的专业名词，就看你写的非常过于学术，这样的话普通读者观众根本不会来在意你这个写的是什么东西， 而且确实 艺发局也不会有很多的曝光。 对对 对，由邱先生所说，因为这次争议大了，反倒是让大家更加关注这个奖项，文章也更有价值更有意义。你看你就引起了很多的，尽管说你不同意我的观点吧，也说我很多的推理很多的逻辑都是有缺陷的，但是因为我这个文章一出来之后引起大家的思考和讨论，也是做了一件大事。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三地话新闻等会儿继续。 我们待会儿听一个香港影评人的观点啊。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Kellen。 好， Kellen 已经开始自己介绍自己了。我们刚才说了这次有评委方面的声音啊，我们也读了作者的文章，我们接下来听一下这个香港本地影评人的一个观点。这个很有意思啊，我注意到应该是林佩里啊，这个评委会另外一位主席他说啊，为什么就有记者问他为什么把这个奖颁给这篇文章，他说了一个理由是说因为其他的文章没有什么领奖。 一共是60篇文章， 对，一共60篇文章啊，那这个言外之意好像就是说竞争也不是很激烈，对手不是不够强啊。 来，赶紧听一下， 好，我们听一下香港本地的影评人是怎么回应的。 我觉得他或者是有一些内地人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比较敏感吧，因为里边说的东西大部分其实是说我们香港电影人在合拍片流行以后一些悲哀。当中说到他们广西人哪一段只是一小段的东西而已。 就是你觉得这种贾选您说的这种焦虑是真实存在的吗？ 很难说啊，有也不出奇。但是焦虑在内地人身上也可能也可以发现。 那你觉得内地人对于香港人或者对于香港电影也有焦虑是吗？ 对对对对对。 是一种什么样的焦虑呢你觉得？ 比如说内地人吗？就是说很小的东西可能说到内地人的时候或者是他们会觉得在说我们的不好啊，不喜欢香港人开玩笑那种东西了。 你觉得就是比如像低俗喜剧里面有一些这个幽默或者说搞笑的段子，内地人会觉得被冒犯或者说不太喜欢这样？ 对对对，但是他这部电影其实是一部黑色幽默嘛，一部开玩笑的东西电影嘛，所以我觉得不用看得太serious， 太认真，开开玩笑笑笑而已就行了。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香港的影评人齐家世小姐哈，之前也上过我们的节目。齐小姐就说这个 黑色幽默， 这个电影呢是黑色幽默。虽然说香港可能在这个评论的反应当中香港社会有一些焦虑啊，他也说内地的观众啊恐怕对于这样的争议也有一些焦虑，就大家简单来说是不是开不起玩笑。 而且确实啊，我昨天晚上不是专门去补课把那个电影也看了嘛，你会发现他中间是讽刺郑中基广西大佬那段是小部分的，他中间很多是讽刺香港本地的，你像那个 他不是完全针对内地人、 啊、对对对，中间夹杂的那位中学小学校长啊，就那种精英化的教育理论还有他那个精英的律师前妻啊，还有一些包括他被朋友出卖的身边的一些电影业本身的香港的一些缺陷和发展，他都是有讽刺的。 就其实这部电影里面除了郑中基之外另外都是其实香港本地的一些人。 你看正如这个主演杜文泽他听到争论之后他立马在 Facebook 上有个回应啊，他说正如蒙娜丽莎的微笑，快乐人可以看到她的微笑，自卑的人却可能觉得她在耻笑你。就他就说政府颁奖给这个对方不是说鼓励批斗，如果有人不满意 低俗喜剧，他就建议你把戏院安排重演了，看看还有没有人会支持这样的低俗的电影。嗯，但是刚才那个影评人他讲的一点我觉得也挺对的，就香港人喜欢玩这种黑色幽默。嗯，你不能说香港没有文化，就经常每天在那讨论，哎，本土文化到底是什么。嗯，我觉得香港人他有一种自嘲的精神是在骨子里面的。嗯，就他不像内地也不像台湾人，我跟你宣传所谓的人文精神啊，人文关怀，是那种站特别高的，嗯，那种很庄重的特别正式的或者是文艺的那种跟你讲，他不是那种，那不是香港人。嗯，香港人是很酷的一个形象，你知道吗？嗯，是不是？ 是有一种，有一个 说法，他不会跟你说教的，也不会跟你煽情的。 似乎是萧伯纳说的这句话，说是最好的幽默是自嘲来着。嗯，这种我在香港的这个电影里面看到很多这种自我调侃或者说自嘲的这个段子是非常多。嗯，这个我是非常， 而且你看他首先他就有那种自信，或者说他有那种气量去敢说我就是低俗的。嗯，我低俗又 怎么样，我先把我自己骂一遍，然后 我 开始说说你吧。 然后你记得周星驰前几天凤凰不是老是去采访他们，就问他你是怎么看待你那个电影里面的后现代。嗯，他就抓耳挠腮也说不上来，就是我不会跟你们那种文艺理论家呀，你们那些分析人士去给我去解构我的什么后现代。我就是反映香港人现实生活了，他就是那种营营役役的一个生存的现状。嗯，我不会说把自己给那个往高处往大处给他拉了。嗯，那不是香港人的一个行事习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影导演的一个回应啊。彭浩翔在这个电影登出来之后啊，这个评论引起争议之后，彭浩翔就出来说了，他说啊，这个香港的本土性当然啊不只有低俗，但是啊在审查和经济的大前提下，港片呢都忙于削足适履迎合大时代低俗重口味，纷纷第一时间被抛出飞机。我认为香港精神是多元和言论自由，因此呢人气我取集中补白，你认为低俗是垃圾，我认为打压低俗是剥削言论创作自由的下限。确实我不过小聪明，有大智慧的许多都忙着北上专心合拍片。嗯，这个就说到一个香港电影的一个最近的一个大的话题了，就是这个合拍片的这个问题。嗯，合拍片大家知道什么是合拍片吗？举个例子，我之前有看过一部电影，好像是叫《旺角黑夜》。嗯，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内地来的杀手，他的角色是吴彦祖演的，他应该是内地农村出身的。嗯，然后到香港来，就偷渡到香港，然后来做一个杀手。里面呢还有一个张柏芝演一个什么角色呢？演，对，他演一个就是香港人叫北顾，就是内地来的性工作者。 嗯， 这两个人呢就一点都不像内地人，但是他必须在电影里面演内地人，所以就觉得很奇怪。我看那个影评啊，大多数人都说吴彦祖怎么看都不像内地农村来的人。嗯， 太高富帅了。 就对，嗯，就是我太干净了。然后呢我当时觉得奇怪，我说内地的演员，因为我是在最近看着这部电影，我说内地演员在香港很好找啊。 嗯， 你为什么比如说王宝强为什么不行？这我不是无意这个贬低他啊，这票房的考虑，我觉得你要演的好一点为什么不行呢？嗯，然后有人就是他说这部电影开拍的年代呢还没有这个 CIPA 没有合拍片的这种机制。 啊， 所以说内地的演员到香港来演戏的很困难。 嗯， 你的这个香港的这个规定呢，你要这个工作的执照啊，要这个证件啊。 嗯， 所以请内地的演员很难请。 嗯， 现在呢大家看到越来越多电影里面经常有一些不痛不痒的女二号啊，甚至是女主角角色经常有内地的演员。 嗯，周迅， 周迅啊，张静初啊，这样的演员，这就是因为投资当中有一部分是来自内地的资本。 嗯， 合拍片的要求呢，你在演职人员当中有一定的比例， 嗯， 要达到一个要是内地的这个人士。 嗯， 所以说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角色。 嗯， 这就提醒我说，你现在再看香港最近上映的这些电影，你仔细看他投资人里面，80%都是有内地背景。 所以你是觉得彭浩翔他是有承担的，他是敢放弃那13亿人的一个大市场，我就敢放弃，我不去拍合拍片，我全部找本土的演员，我全部是盯住我香港的本土市场。就你是不是不同意贾雪宁说，彭浩翔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承担？其实他是有一种情怀， 我觉得 一种感恩心在里面。 我很难评价，我很难评价他的这种行为，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在规则是如果这样设定的话，香港的导演如果说我抱死这个本土性的话，在现实的利益上是一种自杀的行为。我不能说这种自杀可能是壮烈的牺牲，这个可能他最后达到一个悲壮的一个效果，但是对于他的实际利益，我 并没有看到，至少在这个市场跟商业价值上，我觉得这是违背市场逻辑的一种做法。 但是我觉得我不是太同意违背市场逻辑，就是现在在整个像欧洲、美国、英国就有一种这种叫做 hipster culture、 嗯、 就是他们要找的就是一种独立 independent， 就我要跟主流不一样的、嗯、但反正正是这种跟主流不一样的东西就变成主流了、 啊、 因为大家都在追求独立性， 非主流成为主流、嗯、 对，当非主流成为主流、嗯、像他们穿的衣服要不一样，他们就所以他们买的东西都是要在那种二手店里的，要穿我奶奶曾经穿过的花衣服、 嗯、 我听的音乐要跟大家不一样、 嗯、 这一种、 嗯嗯、 但他就变成真的是这种要独立的东西，他就变成赚很多钱、 嗯、 我觉得我当然我觉得他收益或怎样会比在内地合拍片会要少很多、 嗯、 但它可能是一种 market segregation， 对，但它依然是800万赚3000万， 细分这个蛋糕，也许可能不是彭导了，就是比如说另外一个导演，我算过我如果去拍这个投资片，我能够挣的这个钱不如我定死香港本土市场，我做更适合香港观众、 嗯、 我在香港本地的市场里赚到更大的份额， 对， 这可能也是一种这个市场的， 对，但是我想还是要市场它首先得培育起来，就是它如果你想搞非主流，那必须是在香港这么一个有限市场里有那么一群是非主流市场是走得下去的这么一群观众、 嗯、 我想这可能也是在需要时间去在香港去慢慢的考量和去探究了、 嗯、 好，那三立化新闻我们前面三部分呢讨论到的是、哦、一场低俗喜剧啊，一场电影是引发了又是一场论战了，那么、嗯似乎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答案，但是我们相信这样一个论战持续下去呢，至少是让中港两地的那个民众吧，可能对两地的一些文化上呢，不管是思维习惯还是习俗上面，会有一些更加深层次的讨论。 补充一下，这个彭浩翔导演说、嗯、为感谢公众对低俗喜剧的支持与热爱，现决定将低片在香港重新上映。这个好像有点替这个电影打广告，但是反正这两天这部电影啊，也是借着这个争论的趋势、 嗯、 又在香港重新加映两天，我估计这两天去看的本地观众应该会不少， 对，比如像我这样的之前没有看过的 做功课。 好，那么那个最后的有话直说环节，我们今天讨论到的是香港的奶粉限购令啊，之前是说了很久了，那么从今天开始是正式实施，过关的时候呢不能是带超过两罐的奶粉，那么昨天有看到在海关是有最后的疯狂，有人是一个人是硬生生的给扛了20多袋奶粉的过关、 嗯、 那么你对此有什么看法，你觉得这样的限购令是过于严格了吗、 嗯、 会不会打击你来香港消费的一个欲望，如果你在香港可以拨打4001200090， 在香港是拨打1872346，内地 在内地是4001200090，那么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启动凤凰 FM 的 APP， 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 嗯、 现在就可以打进电话来表达你的意见。 嗯，从今天开始离开香港只能携带2奶，你觉得是不是过于严厉、嗯、好 了，我把时间交给燕婷。 三地化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有话直说，我是燕婷， 我是朱明奇。 今天我们讲这个奶粉限购，3月1号今天开始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从香港买奶粉出关的话，你 已经来不及了， 你只能带两罐，还是来得及的呀、嗯？那昨天其实有很多家长已经开始手上背着，手上提着，然后肩上背着，然后 左手一罐奶，右手一罐奶， 扛着，已经把这个奶粉大量的运到那个内地局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去。嗯、对于这个奶粉限购，很多人有不同的评价，我们今天、嗯。赶紧来接听电话，好，来听听大家的意见。首先是一位先生，赵先生， 哎、 你好。 哎，你好。 嗯，来自哪里？ 啊，来自北京。 好，北京的朋友，你怎么来看今天说的这个奶粉呢？限购。 啊，那我先带一个上个话题。本来希望香港的影片把我们大陆的烂片给弄下来，没想到大陆烂片把香港给弄下来了。 谢谢你， 赵先生，非常感谢对我们节目的关注。 对，好，那接下来说说这个奶粉限购吧。 啊，97以后，香港放弃了实业，创新也不够，全靠地产和这个金融，所以根本养不起香港人，所以只能大陆放了很多游客过去，是吧？所以呢，旺角啊、海洋公园都让我们大陆人占领了，所以香港人很不舒服，他们呢没地玩，没地儿去，环境也不好，物价也起来了，所以对大陆有意见的我也能理解。 但是你看两地的水中客的都是最穷的人，是吧？将来他们失业怎么办，是吧？是吧？大陆这边呢，我觉得是呢，体制不改，别说抢你奶粉了，过两天全球抢粮食，最可怕的20年以后还要抢媳妇儿。所以呢，咱们呢，就说大家呢要理解这事儿。另外，我就不明白，这时候了还弄什么航母，还核动力航母军演？有那钱，咱先把奶粉、蓝天给弄好了，不比这重要。 好的，谢谢您。 哎呀，赵先生真是幽默又精彩啊！ 讲得非常在理啊。好，我们马上接听下一位。下一位，许小姐，你好。 你好。 今天我们说这个奶粉限购，你有这样的困扰吗？ 因为我孩子放在家里，然后没有在香港。每次回家都要给亲戚朋友带一堆奶粉，然后现在限购令出来之后，终于有限牌了。 所以你挺高兴的是吧？ 然后其实我自己觉得，前不久看新闻说，香港限购之后，大陆客已经去扫货台湾了。我觉得如果大陆的食品安全不上去的话，就算再怎么限购，也是改变不了这个现状的。 所以这个问题还出在那个食品的安全上面，食品放心了就不用来买了。 对。 好，谢谢你。 哎呀，这个已经开始到台湾去了啊，漂洋过海去兜奶粉了。 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李小姐。李小姐你好。 哎，你好。 哎，今天我们说这个奶粉限购啊，你怎么看？同意吗？你觉得严厉吗？ 觉得比较有点严格了一点咯，那个处罚。 为什么？ 是自己用家来说啊，这两罐呢就应该是少了一点咯。现在这个线上啊，我就要想个另外一个途径，或者又要换另一种的奶粉咯。 转奶粉。 转奶粉咯。 好，谢谢你。 好，谢谢。 哎，燕婷，我要请教一个问题啊，这两罐奶粉能用多久？ 我刚算了一下，两罐奶粉其实对于胃口小的人来说，最多也就是一个月吧。然后对于可能胃口大的人来说，可能就两个礼拜、三个星期就差不多了。 哦，那也经常来香港了。 对，所以这个成本是非常非常的高，会变得非常的高啊。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 下一位听众应该已经在线上了，我们先把他接进来。好，暂时这个线路还没有通啊，那我们继续来说一下这个奶粉。刚才说燕婷说两罐奶粉只能喝2到4个礼拜， 最多一个月了， 最多一个月， 最多一个月，对对对。而且你看你的小朋友有多大，比如说1岁的小朋友他喝的比较多，因为他一日三餐，一日可能6餐都是奶嘛。但是其他的可能其他的，比方长大了，你可以有添加一些辅食，那奶粉就喝的少一点。 但是在之前的这个限购是6罐，每个人是6罐奶粉，现在降到2罐奶粉。之前6罐奶粉，如果按你这么算的话，也3个月左右， 3个月，对对对， 3个月左右，那其实也没有办法达到一个长期维持的。就是说，假设你不是住在深圳的话，你要从香港买奶粉，你也不可能长期的从香港买奶粉。所以我的一个理解是，这个政策恐怕最大的影响是这个水货客，或者说在深圳跑水货、这个经营港货的这些店，这些店铺它的经营成本就会提高。他以前一次性能够带6罐，他现在只能2罐2罐的这个运了，对他来说更麻烦。 大部分的，我相信内地的妈妈通过那个就是买这个奶粉啊，香港奶粉还是通过淘宝啊一些这样的网站网购。 但淘宝上有的时候你不太确定到底是不是真的香港奶粉。 但是他们如果没有办法直接来到香港的话，他只能相信一些比较那个可能信誉高的一些买家。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些网上的一些奶粉的代购，因为这个措施起呢，今天已经上调了35块钱的运费。 马 上就上，马 上这个水货客的这个运费就已经提高了。我估计内地的这个卖港货的这个店啊，这个香港的奶粉也要涨价了。 对，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喂，你好，李小姐吗？ 喂，哎，你好啊，燕婷。 你说一下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限购奶粉，你会怎么来看呢？ 是，就是我觉得呢，这个我觉得针对这个政策呢，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看看政府就是有没有必要这样做，然后还有呢，就是他这样做是不是合理？因为我本身是在香港的妈妈，就是我平时会上那个一些就是香港的亲子论坛，然后就在我从亲子论坛上面了解到的一些信息呢，就是其实香港的宝宝呢其实未必是那么缺奶粉的，因为很多就是对，因为很多其实香港的妈妈，如果你买行货的奶粉，其实你是可以从那个奶粉的网站上面去订购的。 妈妈会， 对对，其实未必，就是虽然说药房可能未必能买得到，但是也不见得宝宝就是没有奶粉吃。 那你觉得这次的这个限购令是不是太严格了？ 我觉得对大陆的妈妈来说应该是比较严格的了。但是其实这样子，你说它合不合理呢？其实未必是一个很有效的方式了，因为水货客的人数本来就很多，他只是说限购就是一次只能带两罐， 嗯， 让水货客可以发展更多的人，然后可以一天多带几次，然后这样就。其实他这样子可能会导致，就是如果在大陆妈妈买奶粉的话，那个价格会上涨。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就是说对大陆妈妈来讲，就算价格上涨，其实他们也会一样照买的。 嗯，所以最后受害的还是那些用家，只是他们多花了一点钱买了同样的奶粉。 所以我觉得其实香港政府其实可以效仿一下澳门，就是说他可以在保证自己内地的那个，就是自己当地的那个宝宝有奶粉吃的前提下，然后他可以把就是剩余的一些奶粉也可以让其他地区的就是妈妈或者爸爸过来买。 嗯，好，谢谢李小姐，谢谢你今天打电话进来。 好，这个李妈妈是分析的非常仔细啊，这个其实政府政策的时候也许这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但是恐怕啊，这个之前民意汹汹，政府不做出一点什么的话，挡不住这个民意的势头。至于奶粉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那就是另外一番解释。 其实我们也有看到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说像新西兰啊，像澳大利亚、德国、荷兰、澳门，都是先开始这个限购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对， 但是大家就说了，有一些地方它是奶源国，然后呢， 新西兰， 而且它那个关税也不是像香港这样是零关税的。 对， 所以对于当地的妈妈来说有可能真的是奶粉会不够，但是香港又是零关税，又不是奶源国，理论上来说这个奶粉怎么着都是能够的呀， 对， 你只要生产就好了呀。 确实大量的这个水货客对于香港的市场秩序是有非常大的冲击啊，但是之前一直传的这样一种说法，说大陆的这个妈妈抢光了香港妈妈的奶粉，这个说法恐怕也是一种夸张的一个说法。 有没有数据支持？聊等等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有话直说，我是燕婷， 我是朱明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